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掐指一算呢，2018年还有40多天就过完了。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呢，各种跟音乐有关的年度总结呢也就会陆续出来了。那总的来说呢，今年还算是这个充满惊喜的一年，因为很多久违的歌手都是强势回归，很久没有出新歌的这样的歌手呢也都带来了自己的新的作品。那么那些喜欢开演唱会的歌手呢依然继续的忙碌在演出的第一线。如果说要问今年哪位歌手的演唱会票房最高，可能现在呢还不能定论，但是呢如果问哪位歌手的演唱会话题度最高，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回答是张学友。毕竟呢张学友自己都没想到自己的巡演因为频繁的抓捕逃犯，如今在网上呢已经成为了被人调侃的话题。但是呢其实大家调侃的呢略显夸张了，因为大家关注的是张学友的巡演总是能够抓到逃犯，但是忽略了一点啥呢？这一次张学友的巡演规模非常的大，到十月底为止已经办了将近200场，是今年举办演出次数最多的歌手。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巡演之王张学友。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聊一聊各位有没有难忘的在现场看演出的经历呢？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今年呢张学友的巡演规模不是一般的大，按照原定的日程呢，这一次的主题演唱会将会在2019年的1月29号在香港结束，总场次呢高达234场。那么这个数字呢不仅打破了他上一次巡演创下的146场的记录，更是刷新了华语歌坛的巡演场次记录，即便是在国际上也非常少见。那目前呢通过网络能够查询到的，全世界只有两个人巡演场次多过张学友，一个呢是美国著名的乡村歌手加斯布鲁克斯，2014年到2017年的世界巡演办了366场，还有一位呢也是美国歌手叫做雪儿，2002年到2005年举办的告别巡演是326场。所以说呢这么一比，张学友呢真的算是当之无愧的华语歌坛的巡演之王了。一起来分享张学友很经典的歌，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来听我的演唱会，在17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三年的感情一封信就要收回。他记得月台汽笛声声在催，拨我的歌陪着人们流泪，嘿嘿嘿，陪人们流泪。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25岁恋爱是风光明媚， 男朋友背着她送人玫瑰，她不听电话，夜夜听歌不睡。我唱得她心碎，我唱得她心碎，成年人分手后都像无所谓，和朋友一起买醉卡拉 OK， 唱我的歌陪着画面流泪，嘿嘿嘿，陪着流眼泪。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在三十三岁真爱那么珍贵。年轻的女孩求他让一让位，让男人决定跟谁远走高飞，嘿嘿嘿，谁在远走高飞。我唱的他心醉。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来自张学友。张学友的巡演呢，曾经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广泛讨论，大家在佩服他实力不减，当年精力依旧旺盛的同时，也在好奇为什么这么拼命的在办演唱会呢？这不会真的很缺钱吧？当然了，有很多网友开玩笑说是啊，为了社会稳定，除暴安良。玩笑归玩笑，但是呢，从大家的评论之中可以看出，这个量级的巡演场次在华语歌坛确实是超出了很多人的理解范围。那首先要说的是，这个张学友绝对不是为了挣钱吧，这个办巡演确实挣钱，但如果只是为了挣钱，上综艺岂不是更快更轻松呢？对不对？那根据他自己的回答呢，之所以这么拼，可能还是因为年轻时的拼命的习惯啊，延续到了现在。因为毕竟他年轻时候的这样的努力程度一点儿也不比现在差。一起来分享他很经典的歌《吻别》。 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刺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 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飞不进你的世界，也温暖不了你的视线。我已经看见一出悲剧正上演，剧中没有喜悦，我仍然躲在你的梦里面。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吻别来自张学友，里面唱到世界开始下雪，突然间想起今天立冬了哈，所以说呢特别的冷，大家呢出门一定要注意保暖。张学友的第一次办巡演呢是在遥远的1993年，那一次的主题是学与友啊，就是他名字的俩字儿。这一年的时间里呢，他办了65场演唱会，后来呢在95年又办了学友友主题巡演，这个名字呢就有点淘气了哈。那一轮演出的场次呢就已经达到了100场。各位要知道哈，这个数字呢可能是已经能抵得上很多歌手一辈子办演唱会的次数了。从那之后呢，张学友一次次的刷新着自己巡演场次的记录，不管是跟前辈同辈还是晚辈相比，他演出的数量真的是让人望尘莫及。那么之所以把这个场次呢设定这么高，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他呢希望能够照顾到更多的歌迷，尤其是最近几年演出的城市名单之中呢出现了大量的二三线城市，他希望自己的歌迷呢可以不用为了去看自己跋山涉水，是吧，千辛万苦。而且呢每一次演唱会上他都会留出很多的时间和歌迷互动，他唱开心了，哎，大家玩开心了，那就顾不上时间了，所以说呢演唱会超时是常有的事情。而且呢各位要知道，演出超时的话是要交罚款的，毕竟是租人家的场地嘛。但是每一次呢张学友都会超的很多，所以说最后上缴的也是巨额罚款。继续来听歌，来自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 也曾失落，不再有梦，是你为我推开天窗，打开心锁，让希望又转动，忙碌奔波，偶尔迷惑，为了什么，是你给我一份感动，一个理由，不疲倦，不脆弱。这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种，情深如海，不易如山，用一生爱不完。我的爱一天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只有甜和没有遗忘，该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不再难追，全都实现。 声如歌，藏着欢乐，海阔天空，来去从容，不惹烦忧。有了你，别无求。这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曾为一曾，情深如海，不义如山，用一生爱不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提携，让你的生命自由，天和没有以往该怎么留恋。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提携，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不再难追，全都实现。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自由，天和没有以往该怎么留恋。我的爱一天比一天还要坚决，要给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不再难追，全都实现。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的，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咱们来说的是巡演之王张学友，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1993说，张学友的演唱会真的是让人不得不服。这一轮巡演我跟着看了几场，真的是去到了大大小小的城市，而且呢即使连开两场，有的时候也在不同的城市。相比之下呢，其他歌手就逊色一些了哈，有的连续两三天都开唱，但其实呢都是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场馆连唱两三场。国英说，之前听了有一个传说，说张学友能中间不停歇的唱三张专辑。我的天，三张专辑可不是三首歌，中间也不用说话，也不用嘉宾帮忙。后来才知道那是练出来的。他之前在一个访谈里说，曾经有一段时间疯狂跑场演出，那段时间还真是没少练，太厉害了。其实呢，在业余时间里曲不离口还好理解，但如果说工作时间里也是这样，恐怕各位是不是就不太好接受哈。那么除了唱歌之外呢，张学友一直以来的工作还有演戏。每一次在片场的时候呢，他也总是唱个不停。最开始呢大家还挺开心的啊，梁朝伟啊、张震啊、余文乐啊都表示在片场免费听歌，好大的福利，真是赚到了。但时间长了也不行啊，袁咏仪就曾抱怨说，每一次找张学友对词的时候呢都很麻烦，因为总是对着对着张学友就唱起来了。好吧，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的是依然很经典的歌，心如刀割，来自张学友。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京城将再现蓝天白云，早晚气温低，请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犹太城是一座死亡之城，这里的人谁都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明天的清晨，他们怎么办？他们把甜菜根剁碎当做鱼子酱，他们把泡菜汤端上桌子当做高贵的香槟，他们唱出期待春天的歌曲，他们跳起了探戈。没有鲜花，他们互赠秋天的落叶，没有希望的时候，活着就是希望。 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出发吧，演艺群会，吃喝玩乐大搜索，乐享生活，好歌会说话，打开文化之门，876资讯为您全面揭开央华戏剧犹太城的神秘面纱，带您领略异国文化的风采。生如何高贵，面对黑暗如何寻找光明和快乐，全新治愈系戏剧作品犹太城暖心呈现。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推出经典名剧《犹太城》，曾在全球以20多种语言上演，斩获大卫竖琴奖、英国奥利弗戏剧奖等多项国际大奖。全明星主创阵容，法国艺术家安娜首次出演舞台剧，实力派演员孙强如梦之梦后挑战反派男主角。 我只是创造了一个合适的条件，让你们的光彩得以绽放。 犹太城邀你在这个冬天来临前拥抱温暖，体会生如何高贵。11月9日至11日，保利剧院上演。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央华用戏剧的手段，让感动成为愉悦。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谈星云路，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咱们来说巡演之王张学友，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那么张学友呢，喜欢开演唱会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呢对于唱歌的喜爱了哈。那么他对于唱歌的喜爱真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呢确实他也有天分。他的外婆呢很喜欢听歌，就经常的买磁带在家里放着听。那么久而久之呢，听得多了，张学友就开始跟着唱。后来呢，就算不听没事的时候，自己也会哼唱。比如说每天洗澡，他是一定要唱。那么这个习惯呢，一直到现在还在保持着。那么之前呢，他的一个朋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透露说哈，平时呢跟张学友偶尔呢会打一打篮球，打完球呢大家一起洗澡。一人一个隔间，所有人呢都是安安静静的洗澡，对吧？只有张学友呢一边洗一边唱，而且声音呢比这个冲水声音还要大，而且是从头唱到尾。情书来自张学友。 憔悴的让我好心疼。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把人变得盲目而奋不顾身，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的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 情书来自张学友。今年呢，张学友已经57岁了，但是呢，从演唱状态上来看呢，不像是一个即将步入老年的人。那么支撑他不断刷新自己演唱会场次记录的，除了热情之外呢，还离不开是他的声音。其实呢，张学友的声音也是在不断改进的，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从他的录音室作品当中呢就能够感受到。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呢，张学友唱法呢不太先进时髦，当时呢国内的流行唱法普遍呢会比较落后一些。那么当时呢张学友也是初出茅庐嘛，所以说唱功呢不纯熟，只能这么说。那么在很早的时候呢，他曾经唱过一首叫做《月半弯》，那么从这首歌里呢就能很明显的听出来，那个时候呢他还停留在所谓的气声唱法。啥叫气声呢？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假声的存在感不高，显得整首歌呢很虚。很多朋友呢可能都会觉得现在很多业余歌手都要比当时张学友唱的好得多，但其实呢这样的比较不太靠谱，因为拿30年前和现在流行唱法高度发展的今天相比的话是有失公允的，对吧？而且呢学友呢是与时俱进的，中后期的他呢才逐渐展露出自己超群的实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张学友早期的作品《月半弯》。 夜的南风轻轻，星月弯弯，有人徘徊深夜，愁绪去不散。是醉是醒，那午夜的梦，渐渐离我走远。今夜的寒星点点，浮云淡淡，有人追寻往日回忆悲欢。是苦是甜，那失去的爱一去不返。总是忘不了他深情款款，为他编织秘密的情网。隔夜隔不断，始终在脑海里来回旋转。 是梦是幻，那每一句誓言还在耳旁，总是忘不了他深情款款，为他编织秘密的期望，千缕万缕的情丝隔夜隔不断，忘不了他深情。 月半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早期的作品，是吧？听完之后就感觉这个整个歌虚虚的，这个像是在做梦一样的感觉。那么到了中期呢，张学友唱功逐渐成熟，事业呢也随之进入巅峰时期，专辑《吻别》至今都保持台湾地区唱片销量的记录，也是华人音乐历史销量最高的一张唱片。不过呢，最能够体现当时张学友唱功的歌曲并不在专辑《吻别》之中，而是在之后发行的《祝福》。那么相比早期的作品呢，张学友在《祝福》中的声音呢已经改变了好多好多，尤其是高音部分出色了很多。一起来分享张学友的《祝福》。 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为这烛光，让我们静静地度过。莫回首，莫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怕只怕泪水轻轻地滑落。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继续走，继续游，人生难免苦与痛，失去过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和拥有。情难舍，人难留，今朝一别各西东，冷和热点点滴滴在心头。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若有缘，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 祝福来自张学友。华语歌坛发展至今，流行唱法呢也在不断的进步，技术的更替呢让歌手的音色和音乐都有了质的改变。对于张学友来说呢，他的声音已经成为了经典，但是他本人呢不满足，每当流行的唱法更进一步时，他一定最先追赶时代潮流的那个人。就比如他前些年发行的专辑《醒着做梦》，那这个时期的他呢又一次调整了自己的唱法，使得自己的声音呢更有质感，音域呢也更加宽广。在歌曲《我醒着做梦》之中反复出现了高音，甚至出现了一些嘶吼，那么这在他之前的专辑之中呢是非常少出现的。一起来试试张学友的《我醒着做梦》。 笑容，以为爱 存，以为就凭那些浪漫傻事过一生。可现实像闹钟吵醒了同床的一梦，我醒着做梦，就是痛也痛的感动，誓言像梦话，那就留在梦里背诵，只有在是原来的你，你无动于衷。以为两个人的天空雨过后就有彩虹，以为世界围绕我 我醒着做梦，来自张学友，是吧？刚才有一段这个近乎于嘶哑的这样的唱法，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这是张学友吗？丽贝卡说，相比之下呢，我还是更佩服国内的歌手，不管是张学友还是其他活跃在演唱会上的歌手，感觉比很多国外歌手要厉害得多。之前在国外待过一段时间，看了很多大热歌手的演唱会，其实规模和国内比起来小很多，很多歌手呢都是只唱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张学友的演唱会呢一般都是三个小时起步，整场下来40多首歌连唱带跳的。刚才我们说到张学友的唱法呢一直是保持与时俱进的，那么他能够保持这样的状态，首先离不开就是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一直以来呢，他对于自己的饮食和生活习惯都非常注意。年轻的时候呢，他喜欢喝酒，后来发现呢，喝酒误事，干脆呢就戒掉了。平时吃饭呢，也是以清淡的食物为主。到了巡演的时候呢，他甚至呢，连话都变得很少了。那为的呢，就是减少声带的使用。为什么呢？他希望把最好的状态留在舞台之上。一起来分享同样很经典的歌，我真的受伤了。 窗外阴天了，音乐低声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灯光糖也融化了，窗外阴天了，人是无聊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电话响起了，你要说话了，还以为你心里对我有想念了， 我真的受伤了，来自张学友，相信这也是各位去 KTV 必唱歌曲之一，是吧？那么除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之外呢，张学友的嗓音和他谦虚好学的态度有很大关系。其实他们家里条件一般，从小他喜欢唱歌，可是呢没有机会接受专业的指导和训练。那小时候呢就是跟着磁带学，后来上学的时候呢，他发现隔壁班有一个人是玩乐队的，就跟着去凑热闹，学唱歌的方法，学乐器。